对平安南道水产管理局加毛浦水产事业所第二船队第1728号船员的国家表彰会6月7号举行。由平安南道党委委员长朴泰成、有关部门干部、事业所干部、职工和遗属参加。宣读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政令后，授予加毛浦水产事业所第二船队第1728号前任船长洪成官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、金质奖章、锤子和镰刀、一级国旗勋章被转交给了他的遗属，还有授予前任副船长江哲南等6名船员的二级国旗勋章被分别转交给了遗属。加毛浦水产事业所第二船队第1728号船员每年都超额完成了海鲜生产计划。他们在70天战斗期间，在渔船被狂风大浪所沉没的危急情况下，也高度发挥了坚决透彻的誓死保卫领袖精神。